身上摸不平衡。 哎，依我看 怎么样？ 你挺红皂白粉的情，我看你办事很公平。 哎呀呀，我的小小马，我的脾气你摸得清，一句话说到我的心我中。谁要是和我对脾气和我的肉吃，我也不觉得我要是遇到那不平事，哎呦嗨，我两眼一瞪把牛下惊，我一脚踢他五马坑，老天爷要是再给我，我也敢把他戳一个大窟窿。 哎呀太太，快上车吧，天不早了呀。 大地没有铁，他的把我听，他听我路不离，动动心这都是心，我挺高兴，出去打扮不消停，光给我手忙左右乱，我拿起起来忘了的那句花鞋好上单，那就甭管我脱上单，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，小小娃娘娘那脚你推推推的太太头发冷。 哎呀，不是我催你，去了完了咱就吃不着了。 急急忙忙把吃上啊， 传统小戏戏牡丹。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，故意刁难白牡丹，不仅对答如流，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。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，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日出东山，晚香更新，好汉卧金仙的草庙哟，回春 大嫂，见看

请问谢会子，我算是小女龙。师傅、 啊， 师傅，我来帮你点 思维。你， 哎呦，哎呦，小姑娘，我也要点思维，怎么你要点呢？哎，你听着。